锵锵三人行，哎，王安忆老师正碰上您是在香港讲学啊，咱们才有机会请他上这个锵锵来聊一聊。哎，这个昨天咱们谈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本来就说他老不谈他对这个80后90后作家的看法嘛。哎，但是我在采访里看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经常这些作家啊，年轻作家写的这种生活呀，所谓时髦生活、时尚生活，但是缺乏一个，就对你的钱哪来的缺乏一个清楚的交代或者合理的解释，感觉就是你讲的就是空中楼阁，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钱从哪里来，听起来是一个似乎是很琐碎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其实意味着你的出身。因为你的钱如果是自己挣来的，和爸爸妈妈给你的，肯定是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生活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将来你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要做的故事嘛，这就是故事嘛。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孤立的状态里边，都是钱说来就来的，根本不用交代的，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生活的话，没有差异，我们哪来故事呢？ 钱哪里来不知道，钱哪里去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到上海看了， 我就想说这个郭敬明的钱是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但是他小说里的人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太清楚。 我跟你开玩笑，前阵上海去看一个楼盘，很时髦的一个楼盘，然后他们就给我做广告，下面那个小楼郭敬明买了，钱哪里去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但是这个很精彩的，就是说里边的人物这么炫，但是他们是怎么生活，他们是怎么样的不交代，这正是电影院进去的人的国情的反应啊。现在的中国进去的人呢，都是不想好好挣钱的，但是是想钱的。我最近看了一个华丽上班族啊， 啊，华丽上班族， 那个张艾嘉写的 啊， 那办公室政治嘛，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老在想 Madman 就广告狂人，为什么这个 Madman 这么具体这么真实，每个人在办公室里碰到的事情在他电视剧里都能展现，可是你看张艾嘉那个里边非常漂亮哈，可是你觉得投入不了呢？后来我才醒悟到一条，你仔细看那个电影哈，所有的人在戏里边所挣扎所希望的东西都不是上班能得到的东西， 哎， 你知道吧，就所有的人情妇啊、性关系啊、走后门、炒股票啊，各种各样，这其实那个广告狂人美国的那个戏能够拍7季啊，他所有的争斗都是根据他每天在办公室做的事情发生的争斗，这个就是解释到刚才那些这现在的虚幻，现在那个作品啊，你别怪作品，它其实就是现在人心的一个写照。现在很多人在工作哈，他想的以及他的前途以及他真正用来买房子的钱，不是他工作来的钱，不是他工作来的钱。 但是你就是说，上次我就是讲了这个王蒙老师，他也看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类似，他也是讲呢，他说这个有些80后90后的这个小说啊，当然他就说鼓励为主，但是他说我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就是呢好像这些他写的这个人物生活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我会觉得生活在维也纳也可以，生活在上海也可以，什么生活在纽约或者什么一个地方，他说你弄不清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就所谓没有根嘛。哎，可是我沿着他说这个再想一步啊，你比如我现在见到的有的这个富二代啊，我觉得他是不是确实就没有这种根，你比如他的家可能在新西兰，他在伦敦上学，他在纽约上班，然后他开着意大利的跑车，穿着法国的衣服，读着英文的报刊，听着可能是西方的摇滚乐，你说他有这么一个基础吗？ 可是他总是有爸爸妈妈吧，他不会突然掉下来 的， 他还有爸爸妈妈， 他的钱还是从天津港的某个仓库来的。 你如果他有爸爸妈妈，你就会问他爸妈是干什么的，他爷爷奶奶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才突 然 明白了， 他是怎么样的根，他怎么人怎么会没有根呢？人一定是会有根的，并且我觉得你刚才描绘的那些华丽生活，就特别是我想到一个鲁迅的小说叫《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就是一个苦得不得了的一个很穷困潦倒的年轻作家，他就想写一篇文章，写个什么呢？写个幸福的生活，幸福的家庭，反正我忘了这名字。然后他就开始想象他的幸福生活，他幸福生活想象其实很奇怪的。他和他的太太面对面坐着，互相微笑着，非常温情的。然后呢，就吃饭，吃什么呢？他就在拼命想一个高贵的菜，昂贵的龙虎豆，是个龙虎豆，就是他想象出来的幸福生活。你刚才说的那个描绘情景，就是我们所想象的生活，幸福生活。而这个想象的幸福生活，又是被我们的那种消费的需要暗示的。 这个王老师后来这个长恒河之后的一个大作是天香，是吧？这个哎，我就注意到你写这个天香的一个写作动机，就是说一户人家有这个刺绣的这个手艺，就所谓顾绣啊， 其实是顾绣的素材 啊，顾绣的素材， 素材是顾绣。 但是我觉得你关键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户人家后来败落了呀，这家的女人就靠着这个手艺哎维持这个家庭的生存。 是的， 好像你对这个靠着手艺自食其力维持生计这个东西是你的触发点。 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很简单的，可能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在这么一个遥远的时代，其实女性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边没有自主权的，没有能力的，依靠男人生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掌故嘛，这怎么讲，一个风物，这故事是风物，然后随着风物它有一个解释。当时我就几行文字，它吸引我的是说，原来在那么久的时候，那么远的时候，我们的女性也是有机会，事实上已经事实了，就是说也是有机会来自立的，并且还要养活男人。但是你知道写小说靠这么一句话是不行的， 嗯， 你还要进行非常非常大规模的想象，然后你要为他设计一个生活，设计一个背景，设计他的男人，他男人怎么把钱败掉的，然后在这个种种的设计里边，在推理中间，你会出现很多机会去描写，就扩大你的那个欲望，就会把那欲望扩得很大。 但是你像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好像是这个妇女更大的解放和自由了，但是呢反倒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也不能说很多了，她不劳而获呀，就像你说的，她不关心钱哪来的，但是她要得到这个生活。 这个诺拉不肯出走了，现在的诺拉都不走了。 你不能说她不劳而获，她也是有劳动的嘛。我只说她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你 身体， 还是也不能说身体，就说是另外一种代价，比如说你也付出道德的代价，或者说是伦理 的 代 价， 对， 这还是有劳动的成分在里边的。 你对他们不歧视？ 用歧视这个字是不妥当的。 嗯， 其实这是不妥当的。我在想，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尤其在今天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单一的。虽然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依然是觉得今天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单一。 为什么？ 就是要成功，成功的力量是这么如此之强大，就如此有说服力，你每个人都要服从他。 你说的太好， 就人生的目的变得那么的扁平哈 啊，扁平很单一的。 你说的太好了，因为哎，这正是我昨天还琢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这现在啊，我就想啊，我在我十年以前，我所这个就是跟人家讨论的、表扬的和我的喜好是统一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我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是做电视节目的啊，我整天跟别人讲啊，我说你看啊，这个中国好声音、跑男，还有这个包括奇葩说，我说这都是成功的节目啊，我怎么样的就是表扬这个成功的节目。可是后来我回家一想，我从来不会看这些节目，就是我个人完全不喜欢看。但是为什么我，你看，就是说我自己真正喜欢的和我认为成功的去大家包养的，在我这儿已经成了分裂的了。哎，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 象。因为我们有一个革命的惯性，那革命的惯性没有停，但是过去革命前面是一面旗帜，是一个偶像，现在前面变成了这个人民币，变成了钱了，那个方向换了，但是步伐没有换，节奏没有换，这个就是。同样也追求钱，你追求钱这套东西从美国来，从欧洲来，但是你不会看到所有的青年人这么整齐步伐的单一目标，而我们有这样的单一目标。那你怪到以前的革命吧，革命没教你们追求钱，没教你们追求这个成功啊，所以这是两个东西的混合。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电影界也好，我不知道文学界什么样，电影界就是票房没商量啊， 那当然 说什么都没得说，哎，我有票房我赚钱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市场是个好东西，我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本来市场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非常及时和灵活的反映需求，但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不大正常。 对， 我觉得我们是 不完全是市场 、哎、不完全是市场，如果这就是比较复杂了。其实我觉得市场的反应还是应该是 正常， 我觉得至少比那个时代的以我们宣传的指令性的那个要科学一点吧。你比如说一个电影，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美国大片，它占领了全部的荧幕， 这背后是有道理的。 我们 参加 WTO 时候，我们是讨论大片进来的份额的，我们一定要进来份额的，一定要有他一定要给他份额。然后还有一些我也不说明，就有一些小小，就是现在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人的这些电影，就是上座率很高很高的，你知道他都是把荧幕买下来的，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影厅，我们家就坐在影城的后面，我就知道在这一个时刻所有的影厅，我们九个影厅全部都是放这个电影。 哎呦， 而像最近你看王小帅有一个很好电影叫《闯入者》，其实我觉得电影它是类型片，可是它的类型片里面它有严肃的思想，就是这一个电影你知道吗，我当时要看它找不到，没地方放，就没完全没有地方放，然后我就是在网上搜索，最后在一个电影就是新横山，它那边有一个文艺片的场子，这场子很小， 旧的电影院，就老 式的 电影院， 改的，他后来改成新的了。然后我跑的，然后我立刻在网上去查去订票，票已经只订满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几张，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找我的朋友去，要了两张票下来。等我去看的时候已经坐满了，他只给他排片排成这样，而且时间都很要命的，时间都是午夜，或者是正好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他满座了，但是事实上他只给他这么一点份额呀， 很诡异啊， 是很诡异的。 你说政府是不是不作为呢？他也不是不作为。我最近去文化部啊，他们那个设想啊，他的设想是很好的。他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负责底层，叫老弱老弱边穷，老区弱势群体、边疆地区跟穷人。这些东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这些东西免费做，就是简单的说吧，让大家最穷的人有文化的饭吃，文化也是当做一个饭哈。但是多样化的发展呢，我们就交给市场了。他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一来啊，多样化的是交给市场啊，市场不会调节的，就好像刚才艺术影院就被消灭了。聂影娘就看不到了，闯入者就看不到了，你明白？而且这个市场是被操控的。 对， 那某一个 资本操控的， 每某一个大片的票房多少多少亿，他可以人为的一个月不让外国片进来，他说保护国产片，这个月这个片就特别高，所以你说政府说，我保证底层，上面的东西由市场来决定，其实是不够的。 你像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就说这个什么《捉妖记》啊。说什么破了中国票房200多项什么记录啊？ 据说里边是数字不准确的，是吧？ 对，里边也有说偷票房的这种嫌疑。然后我就主要看现在这个跟帖，有些挺好玩。下边有条跟帖说：“你再连续放映2年，顺带把世界纪录也破了吧。”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到底不是市场不好，是还没有真正的市场。 对 对。 没有健不市场不健全， 对比方说艺术影院吧，你还是有一个外国片进口的审查的问题等等，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多。不过还是讲回文学吧，因为王安忆是作家，难得来。所以我最近做一个考试委员啊，港大有一个博士生啊，他也去过英国，回来在北大出生的，写一篇论文谈你的，非常好。他仔细的分析王安忆早期的小说，很多人不大注意的小说。他的一个结论，这个人本身是有点稍稍偏左的观点，是贺桂梅的研究生。他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很多作家哈，对于文革跟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啊，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对于后面的这个比较，他王安忆是极少有的作家，非常认真的写50、60年代，而他写出来的60年代不是漆黑一片，甚至文革。他也有一些，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些人有政治的言论呢、最近有的人说前后30年不否定啊，他说这些作家没有人好好歌颂前30年的，上次你不是还说吗，那文革有什么好歌颂的，对不对？但是至少前面17年哈，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争论的。王安忆是无心写历史的，他基本上是我们刚才讲关心市民生活的，但是中国的读者是喜欢读历史的，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读出历史的。所以如果要把王安忆的小说跟活着，跟生死疲劳，跟古炉，跟古船，跟这些作品相比的话，它相对来说不那么批判，就是文革前的50、60年代的这个中国社会。当然它也不是歌颂，它写的比较复杂， 我还记得《长恨歌》里那个细节，那个王琦瑶的那个朋友，看一个《滋补生活》 啊，对 不对？我觉得他那些细节哈，他的因为虽然他也是像张爱玲这样关心日常生活，但是我们知道五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是浸透了政治的日常生活，所以你只要写日常生活，后面都有政治。我不知道他，你主观上有没有这一类的想法，就是说对于那个阶段，包括对于文革，是不是也有其中值得写的地方，或者诸如此类？ 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在局部生活的嘛，人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生活是很具体很具体的。 嗯， 我觉得小说就是写这个具体的东西的， 啊， 就写具体的东西。如果你在这么具体的东西。你要是放弃然后去关照一个大时代，尤其是当这个历史我们其实对它的评判还没形成，其实你说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历史啊？当然我绝对不是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有什么好的，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人在里边生活，他也是在爱吧，他也是在组成家庭，他也是或者是受到一些很不顺利的经历，然后他也会有些快乐的时光。其实人生你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他只要没有碰到一个极大的挫折的话，他还是这么样子在度过的。也因此我们人到现在还在嘛，经过这么大多灾难我们人还在嘛，就靠的就是这种特别细水长流的。 但是直接感受我们人人都有，但你得佩服王安忆，就是他总是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我以前刚写小说的时候跟他一起在做写小说组嘛，那时候他早期的一些小说啊，比方说很多人都嘲笑上海的那些女孩子啊，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结婚那天， 嗯， 要坐轿车什么什么，一般那个社会都很看不起，就王安忆就写个小说，就觉得这个女的结婚这一天值得， 对她很隆重的， 她值得，她在盼望的就是这一天了。那时候的小说都描写一些贪官，到今天大家批判贪官，他写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哈，那个团长走关系贪污，就是搞各种各样歪门邪道。我记得他写个小说这个鬼团 啊，对， 写那个团长啊，说大家说他不好啊，他不干了，他一不干那个团就维持不下去了。 哎， 他就是写这种，就是跟人家总会有点不一样。我 因为这就是具体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 你把这个贪官整掉，这个团做不下去了。就是 因为你现在把具体生活吧，把它一致化。 嗯， 我觉得就是没有小说的工作了。小说其实就是做那些最最细微的差异的。 就在我们写评论的人看来，就觉得哎，这王安忆他总是有点他的流逝，他一个写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在文革当中呢受很多苦吧， 媳妇儿 吃很多苦吧。可他写他这个人呢，在那段时间学会了自力更生，学会了自己生活， 过得蛮好的。 哎，等到文革以后平反了吧，他又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所以他的角度一直跟人家有点不一样。 不，小说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这是好像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就是朱天心讲的一个三国的野心吧，就是要把历史去套具体的东西。我们 叫三国的野心， 就是说朱天心的理论很有，他说小说家分两个，一个是三国派，一个是红楼派。三国派就是我们现在就喜欢说史诗嘛，我们写历 史啊，对， 历史潮流， 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从他身上辐射出历史的意义。 嗯， 你老是用一个大的历史去套的话呢，你生活就你没有差异了，就变得你差异就会被你忽略。 很多差异呢最后都能够用来说明这个历史的变迁。 嗯， 那当然说明的好我们就很喜欢看了，对不对？但是不过其实哈，那个最那个说法是简单化了一点。那个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四个流派，就是小说啊传统是四个，其实以四大名著来讲是最简单的了。我们的神魔派呢没有传人， 西游记 就变成了盗墓小说了，现在就全靠刘慈欣这一路来发挥了。我们的那个侠客派哈，就英雄侠义派， 水浒派的， 水浒派呢分成两支，到了香港呢就变成武侠小说派，在大陆就变成抗日神剧派。 嗯， 抗日神剧派呢，这个武侠派呢，他重视的不是对错，他就是细节怎么玩，烈火金刚啦，敌后武功队啦，铁道游击队。 嗯， 所以那两派一淡下去，一通俗化以后，就留下红楼派跟三国派，而三国派的确是主流 的。你 最近的成功的例子叫北平无战事。 哦，这就是三国， 这就是三国派 典型的， 对，还是文学批评家在评论一个长篇小说或者什么，他最好的褒奖的话就是说史诗性的， 对，哦， 永远是史诗性的，对，史诗性 白鹿原，对， 史诗性的， 哦，原来都是三国的。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您这个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的哈，这个我现在也有一个感觉，就跟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所谓这个新时代有关系啊。我觉得你看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大概比我大5到10岁的，就是老师啊，我现在觉得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大的岁数圈子里的人，在各个这个朋友圈里啊，都有一种情绪，就是在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过时啊，关于老了呀，关于这个跟不上今天的这个时代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假如以成功为标的的话，那么好像很容易出现一种啊，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电视圈，你说这现在啊都得是90后的团队，我们这帮人谁还要听你说话呀，什么或者你这个什么写小说搞文学的，您还三国派还红楼派，您谁理你们呢，你们聊什么呢，你知道我就觉得现在 盗墓派， 对，在我的同龄人当中啊，就包括比我大的这个岁数人当中啊，弥漫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就觉得哎，真像毛主席说的一样，世界是年轻人的了，跟我们靠边站了，你知道吗，就而且就觉得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就现在都流行什么呀，包括这个老导演就说你还拍这个片子拍那个片子，现在大家爱看的是比如说得有王宝强，或者说哎得是什么郭敬明，对对，你没这个你拍什么呀，我就觉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夕阳感。 我就是不觉得今天的时代特别强调年龄和代，似乎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恐惧好像被时代抛弃，这可能是因为时代走得太快，然后在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别强，你一旦不能接受这个标志，你立刻是有种落伍的感觉，马上就被出局了， 对， 但事实上有那么紧张吗，我个人不觉得有那么紧张， 这不还王主席吗， 不是我很快可能就不会，因为已经马上就要换届了，这倒是无所谓，但是问题就在于我觉得有点人为的造成吧，有点人为的， 你觉得是人为造成， 我觉得是人为的造成，当然他对某一些很多人这是有影响的，马上就会觉得自己自卑没有自信等等的都会，但是我们就像这个事情我真是不好说，因为年轻人也很不容易嘛， 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你像干我们这行的他就会说啊，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都夕阳工业了，或者说你写小说未尝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小说的读者现在还有人能看长篇小说吗等等，你不担心这个在流失吗， 变化是很快，然后是很剧烈，可是对于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讲，对于我来讲，我关心的好像不是变化，我是关心变化里面不变的东西， 这才是， 所以我确实没有去太在意那些变化，变化 不在意不在意，就是新的一代根本不看长篇小说了，不对纯文学感兴趣了， 那么就不看吧，那我相信每件事情都有周期的，最早时候我们电影还是默片呢，它也结束，其实结束默片也很可惜的，因为它默片等于是有一批哑剧演员都没有了， 对， 你不说别的，陈丹青我都这个看法，我今天有一回陈丹青就说这现在哪还有什么长篇小说啊，今天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就是电视连续剧， 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你说年轻人不看长篇小说，他们在网上看那些小说更长， 但是 长得很，他们都是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网上写作他必须你每天都要必须写嘛，所以阅读 中国的作家还是幸福的，像到他们这一批这么出名的作家哈，他们都有一批固定的读者，那个贾平凹的小说这么难读， 他的粉丝是不得了， 20多万固定的20多万，他古罗人家都读不明白，照样20多万。中国已经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瞎哄哄。 对， 但是这种变化，我觉得是在亚洲特别强烈。如果到欧洲、美国，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危机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后发展的关系吧，就特别怕落后。 是。 然后特别喜欢吸收新的东西。